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中我们一般有很多的想象，多半有时候会想自己的事儿、别人的事儿，或者是此情此景，或者是音乐打动了你某样心情。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在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护林员序曲》。因为呢，今天是1月5号，离新年才是第5天，所以在新年的第一周还没有过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和你总结一下在历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中精彩的唱段。那因为在前些日子呢，也是刚刚转播过了我们的柏林除夕音乐会，而且也为大家介绍过德累斯顿除夕音乐会。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在历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中有名的好听的唱段。这里听到的就是这首《护林员序曲》。 的音乐，我想到今天是小寒，来看看很多好朋友的签到。这里是东面大海你好，还有我爱钢琴逃之夭夭，会飞的老马说了签到，虽然是小寒天，音乐更暖心。大家下午好，谢谢你呀、啊。今天的确是小寒，还有 He 张静衙门，还有阳光下的白鹿。胡雪迪你好，这是一班的各位好朋友。来看看二班的一个 F 说了，今天无法收听节目了，请个假推我爸去医院，注意身体啊，老人家身体一切都还好吗？上次我记得你说接你爸出院了对吧，这是复诊吗？秋水风神你好，还有灯心荣 Angel MM 火灾虫，还有白树下清风，甲贺山人邵阳，邵阳说了肯定有卡拉扬的蓝色多瑙河吧，到底有没有呢，先保密。还有小姨娘说节奏好欢快的华尔兹，哎，这是一首序曲，叫做护林园序曲。还有溪水长流，还有清风明月，朱自成似水流年。说到节气，真的今天是小寒的节气，所以听着这音乐我在想，小寒的节气到来，意味着进入隆冬季节。民间谚语有云，小寒大寒，滴水成冰。小寒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开始的标志，民间历来有小寒胜大寒，常见不稀罕的古谚。那旧岁已进暮，新岁将登场，寒冬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刚才听到的这首叫做《雅致波尔卡》，我相信对于波尔卡还有马祖卡还有很多的舞曲的类型，在去年2017年都给大家讲过，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而我们这里刚刚听到的那首《雅致波尔卡》呢，来自于爱德华·施特劳斯。而这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假日快速波尔卡》。是不是很开心呢？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就叫做《节日快速波尔卡》，真的是人们在欢呼中庆日节日的到来，新年的到来，就像怪哉虫说的一派盛大欢乐的景象。真的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记得介绍过雷哈尔的轻歌剧即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风流寡妇》，还说当时雷哈尔以及他的同胞卡尔曼开辟了维也纳这种轻歌剧的银色时代。那轻歌剧的金色时代由谁开启的呢？就是约翰施特劳斯家族。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作品，叫做《我的生平经历所爱所希望的圆舞曲》。这个名字是不是又很适合今天呢？我的生平经历所爱的还有希望的圆舞曲，就好像是在说活在当下呀，昨天已经过去了，明天还没有到来，只有今天可以控制。生命的意义就是好好活着，为了爱，爱自己和爱别人。 古典也流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真的很应景，因为我刚才说了名字也很特别，也许大家熟悉的像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那些曲目，比方说蓝色多瑙河呀、雷鸣电闪波尔卡呀、拉特斯基进行曲啊，今天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再给大家带来呢，因为大家实在太熟悉了，所以不如带来一些不常听到的这些波尔卡呀、圆舞曲啊不同的曲目。而刚才的那首曲目呢很有意思，它的名字叫做《我的生平经历是爱与希望圆舞曲》，作曲者是约瑟夫·施特劳斯。而说到施特劳斯家族，其实就是指四位奥地利的作曲家，那这是父子四人，他们在维也纳的音乐界可以算是独领风骚75年。他们在维也纳出生，其实一个个都是违反父辈的意愿走上音乐道路。像父亲老约翰施特劳斯常被称为是圆舞曲之父，而他的长子小约翰施特劳斯，也就是施特劳斯二世，是施特劳斯一家当中成就最突出的，经常被称为圆舞曲之王的，就是小约翰施特劳斯。他的作品像蓝色多瑙河呀都享誉世界。而二儿子约瑟夫·施特劳斯是在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游说下转向了音乐，1853年首次登台指挥了自己的作品。还有呢，就是最小的儿子爱德华·施特劳斯也是在小约翰·施特劳斯的鼓动下学习音乐，后来在1859年他首次登台指挥自己创作的作品。这作品来自于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叫做一心一意波尔卡马祖卡，是由两种舞曲的形式构成的作品。加威严盛大具有着贵族气息的是马祖卡，一开始出现的这个舞蹈节奏是马祖卡，所以这首作品是一心一意马祖卡再加上波尔卡。而一会儿听到波尔卡的时候，应该感觉到舞蹈的节奏越来越快，脚步越来越碎了。不过上半时段也许我们听不到那么长时间了，这里是古典流行，今天的上半时段先到这里。周末嘛，而且今天又是在新年当中，所以带给大家一组非常欢乐的音乐。广告过后我们再见。我是戴毅，每天听歌、选歌、放歌，几分钟啊，这样的一个循环，是工作当中的我一天里面最快乐的时光。过去的6年，谢谢你在午间选择了带你聆听。2018暂别聆听，只让我给你的下午时光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改变。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下午3点到4点，和你一起唱。 Just pop it in。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 8178111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延庆世博园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I love the classics。 天冷了，更需要温暖了，不是吗？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刚才也说了，今天是小寒，白日隐树寒，夜色笼寒雾。不过今年的北京真的和节气正相反，你看今天的天色多好啊，太阳多么艳丽。今天的古典流行音乐依然很应景，也是热烈的艳丽的。其实我国古代将小寒分为三候，一候是雁北乡，大雁的雁；二候雀始巢；三候是雉、始、渠。这个渠的意思呢，就是渠鸟，那在过去指的是八个。一候雁北乡，意思说大雁对自然的气候规律性变化反应比较突出。古代的时候呢，人们叫大雁热归塞北，寒来江南。每年呢，一到小寒，大雁为了躲避炎热而往北迁徙，基本到立春前后呢，就回到了原来出发的地方。所以人们归纳为雁北乡，作为小寒节气一候的后裔。而雀始巢呢，雀就是喜鹊。像每年冬天小寒前后，天气寒冷，刮北风，而此时的阳气已动，喜鹊呢基本能够在树上搭的这种窝呢是朝南面向阳的一侧。所以呢，古代的时候将喜鹊这种对自然气候的规律性变化归纳为雀始巢，作为小寒节气的二候的后裔。鸠始渠呢，其实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也是这样，非常热烈而快速，就像刚才好朋友怪哉虫提到的，音乐的感觉真的不同。我爱钢琴说了，施特劳斯的音乐当年也算流行音乐吧。怎么说呢，其实以前我真的觉得百年前的音乐到今天留下来的，有一些能够留下来的经典音乐是古典，但是也不一定。在那个时代其实已经有世俗音乐、世俗歌曲了，所以呢，维也纳金色的这种音乐呢，包括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也不太算那时候的流行音乐。当然呢，可以说是不同的人们对于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也会哼着小曲儿。在昨天我说了，那过去人们可能在看节目的时候呢，会看的是一些戏曲，像京剧、昆曲，但也不是人人都看京剧、昆曲，对不对？而在德奥，那人们会去看轻歌剧，但也不是人人都去看轻歌剧，所以音乐的类型也是不同。过去的古典音乐在今天呢依然算古典音乐，而施特劳斯的家族呢，他们的音乐至多算轻松一些，而且他们创作的轻歌剧也是歌剧的一种类型。像施特劳斯家族创作的很多的圆舞曲《波尔卡》也在轻歌剧当中很多的分布。这一首呢，我们听到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叫做《旋转木马进行曲》。 这首叫做电动快速布尔卡，其实我在想电动快速布尔卡那时候的电动能成什么样子啊，而我们现在都已经是 AI 人工智能时代了，所以来听听那个时候的电动布尔卡吧，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 很温暖的圆舞曲。刚刚我也说了，今天是小寒，意味着进入了隆冬季节了。民间谚语小寒大寒，滴水成冰，在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里听一首温暖的圆舞曲。刚才我也说了，我们听的那些圆舞曲，像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啊，这些我今天没打算给大家带来，因为太熟悉了。而这里呢，我们听的这一首原本的名字就很温暖，叫做和我们一起在家圆舞曲，作曲者是小约翰施特劳斯。这样的天儿听着这样的圆舞曲，而且又是在新年的时候，第一周又是在星期五，周末到了，所以不知道你听来这首作品是不是温暖的，喜滋滋的呢？